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好啦，咁呢个中国少林寺嘅第一号人物、首领兼方丈释永信大师就咧企图咧涉嫌系带住巨款，又或者咧系嗰啲情妇啊，但系而家真实嘅情节咧仲唔知道，就企图投奔往美国洛杉矶啊，喺正呢个中国嘅国门，唔知边个城市定机场咧，当场断证啊就擒。嗱呢件事咧系轰动，唔止系大陆嘅网络。呢一两日咧轰动国际，喺西方文明国家嘅媒体，英国咧系报道最多，由左翼嘅《卫报》至到咧通俗嘅《每日邮报》，另外仲有咧《金融时报》同埋《天空电视台》，就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仲有咧系法国方面嘅报纸同埋法国方面嘅电视台，欧洲嗰啲咧就众多，呢个不能尽录。咁啊，点解啊系当系大新闻呢？好簡單，因為中國呢20年啊，係向西方同埋全球咧，係推出佢所謂嘅軟實力，由胡錦濤時代使咗咧大大話話咧，係超過100亿啊嚇嘅人民幣。嗱，呢個咧據說都係第一筆嘅，後來啲眾多喺全球咧，據說要講好中國故事，要咧係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就要咧四海歸心咧，要啲洋人咧。是从头咧，系认识咧呢个所谓嘅5000年灿烂文明，咁变咗释永信啊，嗰个少林寺咧系其中重中之重啊，中国重点打造嘅软实力嚟嘅。呢个软实力咧就咧用少林寺咧，不但咧系利用啊嗰啲西方美国啊、欧洲啊嗰啲咧年轻人啊，又或者系嗰啲基层人士，例如黑人啊、墨西哥拉丁裔啊啊嗰啲中意咧系。打打殺殺舞刀弄棒啊，或者睇咗 Jackie Chan 成龍或者李小龍啊嗰啲咧，啊覺得咧係中國嘅功夫係非常之犀利嘅，將佢咧係收攏同埋吸納，令到佢哋對中國文化有好感嘅同時，亦都對共產黨咧係有親和力。所以咧呢個咧軟實力咧成個工程咧係非常之重大。咁啊好可惜，你今次咧就釋永信啊。就中国的网络先爆出是51个情妇 ,174 个私生子。这个数目有没有夸张我们就不知道。知但是康熙皇帝呢那些仔呢计计埋埋都是得35个。你现在呢释永信呢是174个是多过康熙皇帝呢是成五倍。他的性生产力啊是有没有那么旺盛呢，是不是右边有些私生子是其他师姑啊同啲年轻和尚啊是暗中有一腿，就结果入埋方丈数呢，呢啲係永远呢係唔知道嘅。之但係呢个软实力呢，呢个中国所谓嘅文化品牌呢，到最尾呢都係俾中国一手摧毁。呢个呢边个摧毁又唔重要，到底係共产党定係习近平，定係呢释永信自己不知自爱，定係少林寺成班僧人呢係长期分水，到而家发现佢嘅政治出事急急切割，定是是吧，是全中国或者全世界成千上万那些愚蠢的信众，包括那些女人争着呢是跟他上床合体开光，是哪个去摧毁这个中国人的品牌呢？只能够说是以释永信大师呢是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共业。你由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就反而觉得释永信是没什么问题的。首先呢我们要评论这个人啊，我本人呢就将中国人传统的道德是非观摆埋一边，亦都将世界文明啊那个是非观摆埋一边，因为这个最容易讲的啊，你不需要听我讲。今日如果钱穆大师翻生，又或者余英时啊胡适在世，他都是讲过几套嘢啦。哇，咩信仰真空啊，精神危机啊，是中国人无可救药啊，你鲁迅而家今日如果生勾勾呢，好多嘢讲。你唔需要再听呢啲嘢。呢啲咩道德啊，中国人嘅忧患啊， 中国往何处去啊？知识分子啊，痛哀啊，系中国人的堕落啊！呢对于我陶杰咧系完全无相干啊！我喺风云谷嗰度咧系同各位讲另一个层次，就唔系同你讲道德嘅是非，就系讲成同埋败，就系释永信一路到如果唔系佢断正，唔系俾中国拘捕之前嗰一分钟，佢喺中国。都是代表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先进模范人物。但他断正了之后就不同了。这个呢香港呢有一个词汇就叫成功人士。成功人士是可圈可点，他成功啫，不一定他有好人。你香港人我举一个例大家就明白了。就是你要看金手指的电影的主角叫陈松青。陈松青呢在70年代的末期挟巨资呢走嚟香港啊，就买股票啊，做呢个咧，学上市，一时咧又整个佳玲娜，系将咧系呢个美食咧系引入咧呢个香港，而且咧系购入好多嘅地产。陈松青咧到佢爆煲，俾廉署香港政府拉嘅嗰分钟之前，都系一个成功人士。直到咧佢俾人拉咗爆煲，佢个佳玲娜嗰个股票系嘛，系即刻咧系萎缩。然后周身债被银行窟窿，然后呢又被呢廉署控告，嗰一刻开始呢佢有一个失败者。所以中国人嘅眼中我借用中国啊系冇不讲道德，只讲成败。成你就系啱，败你就系错。所以呢个释永信呢而家呢就开始被人清算啦。呢个呢系同共产党呢系玩弄呢啲成功人士啊。佢将你呢係吹到好高好高好高，捧到呢係好劲好劲好劲。一夜之间将你拉落嚟呢，你变咗呢佢同你计旧数，係变咗不似于人类的狗屎堆。呢个呢係中共大批判嘅惯有手法。你而家释永信呢，你风光咗20年啦，咁多女啦，咁多私生子啦，咁多产业啦，你成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国的软实力啊，系遍布全球啦！哦，你好威啊嘛，威唔威啊？威，冇你释永信啊，嗰、那个咧长袖善舞嘅经营啊 ，Shaolin 呢样嘢就点会而家喺欧洲、喺美国、喺非洲第三世界都变咗人人皆知，同 Jackie Chan 齐名啊嘅一个中国品牌嘅名咧？但而家唔系，一夜之间同你计数，你衰乜嘢呢？正如我哋上两集讲。释永信衰唔系衰在咧，系玩弄信众，唔系衰在敛财，系衰在政治。系你以前咧，系陈松青一路未拉嗰阵时咧，你都系成功人士。一衰咗咧，你就咧系由嗰个咧天国跌咗落地狱，你就系一个坏蛋同埋加淫棍。嗱，而家咧中国咧系逐步透露出嚟，就话你衰乜嘢？嗱，你系冇得辩驳噶喺呢个时候。释永信你谂住啊？喂，而家你对我抹黑唔公道，我揾咗张报纸咧，系做个专访。你估系以前嘅香港咩？以前嘅香港可以东周刊、一周刊咧，就即刻喂，你讲你嘅古仔啊，系咪？人人都话李小龙啊死喺你间香闺，个个都话你啊系间接害死李小龙嘅凶手。喂，请你丁佩女士、阿方东升、TVB 猜情寻讲 your side of the story 啊，得唔得咧？啊！暂时中国香港特区讲李小龙的是非就得，在大陆而家你叫释永信出嚟申诉半句就唔得啦！而家话俾你衰乜嘢？中国透过海外放风，你第一条罪啊，呢一个咧好重要啊！佢话贪玩女人都不是事，都唔系坏事。导火索是他过年期间私自跑去梵蒂冈见了教皇方济国。还是没有批的非官方活动，最离谱的是据说还有东特分子混在其中参与会见。这个有相啊，有图片，应该不是 key 图啊。所以你衰这件事就是今年过年你走去梵蒂冈见方济国，方济国见完你呢先至断气，还有据说你带了几个和尚去见梵蒂冈的时候，竟然有至少一个和尚耷低头对住梵蒂冈咧，系接受领洗同埋加持。呢个咧不但咧系有辱佛门，而且系有辱国格。13亿人民嘅面咧系俾你丢尽。呢个第一，第二好啦， 导火线就见教皇，同埋仲有咧新疆独立嘅组织嘅人士在场啊！依个咧死无对证，唔知真定假。嗱，呢啲咧就系你而家变咗死狗咧，就人人都加几棍落去啊！有啲个搏嗰几棍系搏得硬嘅，有啲咧就系其他见到人搏得紧要咧，搏埋一份。你呢个死狗，你系冇任何申辩同埋反抗嘅权力啊！另外一篇咧。就英伦大叔，我咧就等咗一篇咁嘅嘢，等咗几日啊，终于出嚟啦。佢就话你咩咧？啊，系嘛？你识永信威啦？多少英雄啊，系嘛？就豪杰咧来把你敬仰啊！呢个少林寺，多少神奇故事把你来传扬？哦，系嘛？你系一个民族英雄，你一个咧中国文化嘅大使吓，但系原来由今呢一分开始，你系一个扑街。你一个老淫虫，你一个贪官，然后我慢慢数啦。哦，咁多年你又开发少林医药 ，OK， 搵钱啦。少林寺咧做埋黄飞鸿、宝芝林、关德兴嗰饭，你依铁打定系啊？呢个马上风啊、淫羊霍啊，你医埋性病咧？啊，呢度未讲，仲有你举办女性文化周。邀请世界小姐参观啊！你呢个咧，少林寺系嘛？少林武僧世界各地巡回表演，吓你好识做生意，有纪念品、文化商展品、武术产业、服饰、玩具。2020年总共有666个品牌系注册少林寺商标。嗱，呢啲数字如果冇中国官方提供咧？呢、这个署名叫英伦大叔咧，佢令你一个错觉，以为喺海外系冇办法得到嘅。好啦，另外仲有一条罪，2015年啊，十年前你威啦，喺澳洲发展房地产，系嘛？咁咧就圈地同埋建分子，仲有系投资埋少林酒店，系嘛？嗰阵时啊，哇犀利啦！啊，你咧当然系对中国有贡献啦，对中华民族，因为咧你话。可以将少林推出全球，系咧收纳咧外国嘅弟子，令到少林寺咧系可以广传西方。喺澳洲成立一个少林寺嘅基金，系用咗$3亿就起寺庙、酒店500间房，功夫学院呢、这个唔使讲啦，仲有27个栋嘅高尔夫球场。你要谂下少林寺咧嘅僧人同打高尔夫有乜嘢嘅关系咧？啊，同你识永信啊，系嘛？揾啲女妇女信众啊，晚晚入窿咧，咁就咧有啲相似啦，系嘛？咁然后咧，澳洲咧都搞到吓一惊，就觉得你嘅姿态太过侵略性，一度否决。啊，但系后来因为澳洲佬咧见到有咁多钱涌入嚟咧，心大心细，最后咧又予以接纳。啊，咁而家咧你喺全球啊，少林寺啊注册咗400间公司。就连英国都有一间少林学院，就开在北伦敦。咁喺 BNO 嘅人士咧，得闲可以而家走去睇下 North London 啊，有相为证啊，有埋招牌噶。就咧嗰度咧系招纳会员咧，就80磅英镑咧就入会，儿童咧系有半价优惠40磅，我觉得 cheap 啲咯，80磅系嘛？喂，又系马会啊，英国殖民地喺香港马会啊，几多钱啊？你唔需要入马会，系咪都唔使80磅咁 cheap 啊？北伦敦咧都知道咧，系穷人同埋黑人啊，少数族裔聚居啊，嗰度嘅地方系穷人同埋咧犯罪天堂啊。所以咧，你话喺嗰个嗰度咧收费咧，嗱呢啲就露马脚啦。因为咧，你只不过我成日都话呢啲拳脚嘢咧，马骝啊呢啲马骝唔可以讲马骝功夫啦，系呢个系中国武术啦。是咧，系对于嗰个西方基层嘅人口咧，个吸引力咧系大过知识分子。好啦，而家咧一笔数计出嚟，而家就系问你，你识永信舐咗几多，中间代咗几多？但系对于识大师嚟讲，你喺翻佢个角度，我为嗰、那个佢嗰个祖国有咁大贡献，我将软实力咧系推向全球，我中间舐咗少少，系咪？有啲乜嘢嘅罪过？系嘛？何况我从来冇得申诉，嗰啲钱系唔系佢释永信一个，定系有北京有高层啊，唔同嘅家族势力叫佢代持？佢系咪另一个肖建华，或者咧系另一个咧吓呢啲咁嘅咩黄有龙啊、赵薇诸如此类？嗱，呢啲咧中国故事咧到最尾反转猪肚系屎咧，吓嗰条方程式咧都系一样噶啦。 以前都是的啦。我在20年前我去大陸，在深圳火車站的書店擺出來全部都是李嘉誠企管精神，李嘉誠的做人道理，李嘉誠金句，十本有八本都是講歌頌李嘉誠。到了十幾年前你再上去看呢，就沒有李嘉誠了，就全部是馬雲大師的管理哲學。馬雲呢與中國軟實力，馬雲什麼馬雲什麼。現在李嘉誠因為長和的碼頭，你看大公文匯將他20年那些東西呢不老禮了，不讓李嘉誠跑了，就說他賣國了。那你20多年前在大陸出的那數以百計千計的簡體書呢，全部可以堆落堆填區。馬雲亦都是一樣，因為螞蟻金服呢是上市不利，因為他在陸家嘴那番說話呢得罪高層某人，馬雲呢又要將他的資產呢貢獻咗俾大陸，而家呢亦都呢係唔敢咁高調。嗱，呢啲中國人吹出嚟嗰啲呢遠自呢啲咁嘅企管嘅人物啊，冇一全部都係咁嘅，幾乎全部都咁。鳳凰衛視劉長樂係咪一個呢文化品牌？你而家睇下鳳凰衛視呢係點，劉長樂董事長而家喺邊度，係咪啊，又係似其他嗰啲咩王健林啊、哇哈哈、農夫山泉啊，個個品牌呢喺十幾二十年前你都睇到財經周刊啊、羊城晚報啊、南方周末啊，哇吹捧到啊呢、這個呢財新雜誌啊，係咪中國富人榜啊，幾成功啊，為中國人民揚起吐氣啊，而家逐個逐個稱，就逐個逐個呢都係變咗釋永信。所以一啲都唔出奇，释永信只不过他那个形象骑呢，他自称是出家人，玩女呢是玩得多个正常人。于是现在反转猪肚啊，那撇屎呢是色彩特别丰富咁解啫。所以呢现在我们今日呢是深入分析这个啊所谓软实力，你建立民族文化品牌啊，那个这件工程后面的真相。 数臭释永信呢说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呢，少林寺曾经邀请过世界小姐一个美女代表团呢走去河南嵩山那里参观。为什么找世界小姐呢，这个呢是中国官方呢是有人呢是借这样的手法去恶搞，同埋将整个佛教的形象是拉低。在40多年前我看那套少林寺呢，我已经发觉呢有咁嘅迹象。喺里面呢就你知有一个和尚又食又饮酒呢又食肉。不过呢佢后来呢係一个以一个好人嘅角色呢出现，就走去呢警恶情奸。啲人就问佢做咩你饮酒做咩你呢係食肉。呢个和尚就话酒肉穿肠过就佛祖心中留。嗰时大量嘅中国观众呢听咗呢句呢就爆发大笑。其实呢呢一隻呢就係远胜呀，係将佛教呢样嘢呢係将佢唔係话妖魔化，係将佢嬉戏化，係将佢世俗化。由嗰日开始佛教喺呢个国家就唔会有运行。嗱而家呢一招就邀请世界小姐呢走去参观佛门呢，亦都系一种远胜嘅恶搞嚟嘅。系一种呢柔性嘅羞辱，即係话你佛教呢一向呢系声称不近女色，吹咩？我而家就整一扎吓鬼妹仔落嚟咧，系玩玩你班和尚。嗱，而家咧宣布新接任啊，少林方丈咧就系来自白马寺啊，嗰个方丈叫做释印乐。释印乐咧就空降就取代释永信，之但系释印乐啊，就会唔会系一个啊目不斜视啊吓嗰个佛门啊，系一个咧专家咧？而家官方啊开始吹奏啊，话佢佛学啊吓嗰个咧造砌造艺啊精湛。之但释印乐曾经会见过世界小姐，嗱你睇睇呢张相，呢张相咧就啲世界小姐着得咧都几少嘅，望住佢个笑容咧，系咪色迷迷咧？系咪想打翻个印，然后就独自收埋嚟享乐咧？呢个咁嘅眼神咧，身为香港男人，你睇下。跟住你自己心里面有答案啦，系嘛？ 嗱，阿释永信咧出身佛门啦，佢做方丈嘅时候，即系少林寺嘅 CEO 嘅时候，只系20几岁。嗱，以佢就算聪明才智啊，亦都冇一个能力咧，可以所谓打造一个少林帝国出嚟。咁究竟呢20几年嚟啦，边个喺背后加持？ 有冇官方嘅默許推動，甚至咧佢只不過係一個白手套 keeper 咧？嗱，呢啲可以大家自己想像。當然啦，即係好似我哋睇個江湖片咁，烏蠅都可以變大佬嘅，變咗大佬之後佢都可以好囂張嘅，佢都可以揸支旗嘅，唔出奇。嗱，而事實上咧，你講到外國人咧，對於呢啲中國文化咧嘅認知的而且確有落差。即正正好似我哋讲翻影视，我比较熟行噶啦。我哋成日以为咧嗰啲烂鬼嗰啲拳脚片啊，嗰啲 B 级片咧系冇人睇嘅。我哋习惯睇睇咩咧？睇 Woody Allen 啊，欧陆嗰啲小众电影啊，《海边的曼彻斯特》啊，嗰啲你以为嗰啲多人睇，其实系错晒。系事实上喺欧美嘅影院嗰啲 B 级片啲拳脚，我哋成日认为嗰啲垃圾戏咧系最多捧场客嘅。咩捧场客多呢？正正是你所讲拉丁裔黑人或者那些所谓劳工阶层的白人，他们入到去呢就是拎住个汽水和炮谷在那里看，一路看在那里讲粗口啊，跟着在那里发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他们了解认知的，就中国就是功夫，功夫就是李小龙，李小龙之后就是成龙，甚至日本都是到现在都是当成龙的大明星，但是心知肚明我们香港人或者中国人现在对成龙是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最近那套戏他都扑了啦。所以其实调转亦都我们对西方人不了解。譬如说我们成日听见在商场里面播那些 Kenny G 那些 Sexy 风呢，你不要以为吹到他音乐家那样个个呢那张唱片。其实在西方人眼中 Kenny G 是不入流的。Kenny G 是那些很 cheap 的，他还在中国呢巡回搵食的这些这样的即是鬼佬。所以这些认知呢是不出奇的。所以他正正是利用了这个西方的对于少林功夫的这种这样的梦想，就食住条水，所以他就在世界各地成立这些少林武术的基金啊，开学校啊，卖嘢啊，搞活动啊，什么少林武僧，周星驰啊都拿出来笑啦，整个十八铜人拿出来，其实周星驰是最串共产党，但共产党竟然呢就当他是大师，这个也是高人，这个按下不表，好像你说。讲翻释永信嘅问题，其实正正我上次嗰集我问嘅问题，点解呢个人可以喺廿几年嚟做尽呢啲咁嘅事，而系冇事吓，仲可以继续做？十年前俾人举报，亦都系全身而退。媒体访问佢，佢亦都系滴水不漏，可以冇事，而去到今时今日有事咧。嗱，我打个譬如，譬如我哋编剧呢一行，即系咧，我哋话嗱，一系咧就收得好贵，一系就好快交货。一系咧就个质素好好，呢三样嘢咧你唔能够要晒嘅，你只能要两样嘅啫。例如你要好咧，你就一定要俾多啲钱同埋俾多啲时间啊。如果你又要好又要快又要平咧，呢个世界冇呢样嘢。释永信咧嗱，佢有三范嘢啊嘛，财、色同埋权。嗱，大部分人咧，如果即系所谓聪明啲咧，都知道呢三样嘢唔要唔晒嘅。其实你要两样已经好好噶啦。譬如话好多嘅隐形富豪啊，好低调嘅，佢净系要财同埋色嘅啫。啊，佢收埋几多个老婆，可能佢同释永信咁多啊，一唔出奇噶。但系佢从来唔掂权嘅，唔掂政治嘅。嗱，呢啲人咧根本你又唔知道佢喺边度存在，佢喺边度玩。但事实上大把呢啲人。咁如果你有权嘅，如果你又掂财嘅，咁你最好唔好掂色，因为有用色嚟去喐你咧系最容易嘅，好多。人上咗位之后都系衰喺图色呢方面啊，呢啲咧其实亦中古都好多案例啦，咁啊唔讲啦。咁所以释永信咧，正如你所讲，其实呢廿几年嚟咧，财色佢舐尽嘅，但系咧人性好得意，人性就会个 ego 咧去到某个位咧，真系觉得自己咧系天下无敌，做乜都得。所以佢除咗佢掌握成个少林嘅产业帝国呢个咁嘅权力之外咧，甚至佢掂到国际嘅政治，佢做乜要去梵蒂冈啫？好似你话。做乜嘢要见教宗啫？做乜嘢要出埠啫？呢啲嘢其实呢啲咁嘅面子嘢，去到佢咁嘅地位，其实都唔使啦，系嘛？但系人就好奇怪，就系、是、想除咗当你财色兼收嘅时候咧，下一步你就想要埋权同埋名，于是乎咧，啲人就推咗去悬崖边啦。所以其实佢舐嘢嘅地方就系叫做既要也要都要乜都要，所以咧就注定咗今日嘅命运咯。 同埋，我覺得佢又要權又要色又要財都唔算錯。佢最錯嘅咧就係走唔切啫嘛，係嘛？其實咧，你如果聞到陣味咧，佢一早咧，嗱，譬如話2015年2月28號， 中國香港特區的文匯報已經有一篇特別的評論，海外投巨資少林寺的錢哪來的？你要看中共報紙這些標題，是吧？這句說話，他沒有說少林寺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光榮，他現在問你的錢哪來的？這句話呢，雖然是很客觀，但是暗藏殺機。這個是十年前這個文匯報是引述什麼呢？引述西班牙的一個雜誌。這個西班牙的報紙叫 Periodical， 就以性金錢為功夫為題名，就是裡面引述一些報導，他說釋永信在海外最少有30億美金存款，十年前30億，83240多億，是吧？另外美國、德國都有別墅，其中一個私生子就在德國出世，同某位大牌明星有染，這些不是新聞，還包養一名北大女學生，他都很懂包，不是包一般的設計，是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很有書卷氣，跟住育有一子，其母子在德國，這個是私生子之一，是吧？咁然后咧，文汇报咧就喺度咧，故作中立，佢话少林寺该不该在商业化道路上越行越远咧？系嘛？该不该咧？嗱，呢个咧，当时佢未接到呢个阿爷嘅指令，写嘢要有分寸，一定要咧系只系准文。你嗰阵时如果呢个作者加两笔，话呢个系走色财气嘅任真系唔啱咧，就随时会抽稿嘅。所以啲中国人咧，他只以为没有言论自由不是一件大事。结果你明知道这个叫释永信勾这些东西勾了这么多年，你现在才动，所以我认为释永信完全没有错的。他错在哪里呢？是吧？他是完全，他不过在中国的政治制度里面是玩啱了99样，第100样他走不切，这个是他唯一的错。是吧？所以呢，文汇报这篇文章最后问，少林寺的确不再是单纯的佛门清净地了，商业化到底是成就了少林寺还是毁了少林寺？这些他就是提问。到十年后呢，终于呢，共产党现在这个 A1 号一反面，就告诉你是毁了少林寺。为什么啊？银子和色都不是问题，你走去梵蒂冈见方济各就是问题，你走去学马云。Donald Trump 第一任啱啱上任，第一个你就走去白宫咧，系见 Donald Trump， 并且私下为可以咧系为美国带嚟100万个职位，系咪啊？嗰阵时咧，出边啲人会觉得马云博士咧系好犀利，呢个一定系代表咧中南海，一定系代表习近平主席嘅特使。如果唔系佢边会咁够胆啊？原来后来真系唔系。嗱，呢啲咧就系释永信咧，就系佢想学马云。走去见梵蒂冈，又想学星云大师，将啲钱咧汇出去。佢见到星云大师个西来子咧系舐咗咁多水，系嘛？呢两个咧可以讲我唔识佢我都可以嘅，系话佢系佢心里边啊嗰个叫做 role model 啊，系嘛？咁佢其实冇错噶，佢系同你中国打造软实力啊嘛。嗱，你唔信咧，你睇下啦，中国嘅人民网。人民网在2025年2月23日威水啦，佢引述呢个叫英国伦敦发布嗰个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佢发现软实力排名提升，中国咧已经咧由第三上升至第二，一定要引述英国伦敦，因为呢个系西方人讲，你引述文汇大公系唔值钱嘅。英国人讲咧就值钱啦，呢个空到咧大陆嗰十几亿人咧擘大口啊！这个英国人也这样说吧，这感情是真的吧？哎呀，是真的，怎么不是真的呢？这个中国的软实力现在已经第二了，对不对呀？因为呢得益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发展，国内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等等。软实力排名实现新的提升，是中国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赢得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认可和支持的生动写照。国家软实力排名提升，本源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优势，不断呈现强大生命力、广泛吸引力，把一个个难题变为奇迹。系啊，唔止难题变为奇迹啊，将佛门啊，系2000多年啊， 释迦牟尼啊，发明呢个佛教都变咗个中国酒色财气嘅超级泡沫奇迹，写个福字啊，让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绝对咧系同意啊！你点会谂到一个释永信啊，系会啊系咁劲嘅？呢个系咪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中国现代法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嗱，如果呢篇文章，在这个呢中国香港特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的指引之下，是成为在香港中学生小学生的学习文件。是吧，你在这里看看看看一个 Form 5的学生，是吧，在这里学习人民网这篇东西指定教材。啊，他信晒，然后突然间他说不是喔，你的软实力排名第二喔，是吧，啊，你一个呢一个个奇迹喔，先生。咁释永信算唔算奇迹啊？释永信大师咁咸湿，系咪将佛教不可能变成可能啊？佢够唔够胆喺个课室提问呢？周围嘅 video cam 会唔会录影呢？跟住嗰啲学生仔啲中国人会唔会走去督背脊呢？你呢个系咪喺度软对抗呢？系软咁嘅 miss 啊？香港嗰啲 miss 系口哑哑，佢冇最新嘅指引，佢点教呢？是不是从此就说你不要再看这篇东西了，垃圾来的，软实力排名提升是假的，因为被一个释永信是搞弯了。我请问你香港特区现在那些讲紧国民教育和培养中国人身份的教师应该怎样是教这些这样的所谓国民教材或者小路仔是不是读越污水水呢？在香港教育大学教出来的先生系嘛？而家系咪你就算而家紧急啊 ，call 佢翻去北京集训，系学习中央对释永信问题啊，发出个最新文件，而系叫你洗咗脑嘅嗰啲再洗多一次啊，再哔哩哔哩讲一啲咧， 我就咁睇。 打倒昨日啲知我啊，唔怪得个个都要送去英国读书啦，系咪啊？ 我有个愚蠢问题啦，就想问一下。 唔蠢。 其实宗教去搵钱咧，呢样嘢咧，中外咧都有啊。其实好像你说星云大师有什么西来寺 啊台湾有佛光山 啊另外啊 有 甚至美国啊都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宗派啊组织 有 赚钱很有钱的，摩门教都很有钱的，是吧， 啲中国人就说其实 我想问个问题， 罗马天主教都有赎罪券，你不赚钱吗？ 为什么这个释永信佛教在中国赚钱赚得这么食相难看的呢？即係要咁樣，即係我唔係好明嘅其實，因為嗱，你放諸其他國家一樣嘅，其實台灣好，新加坡好，都有好多依啲佛教啊、道教嘅團體組織，喂，好有錢嘅，好多信眾捐錢嘅，佢都有商業化嘅成分嘅，你去禪修都要收錢嘅，亦都有得住啊。去到日本，你上嗰啲高野山啊，啲寺院咧都有嗰啲精進料理啊。都是有大师同你禅修啊，佢哋都是商业化经营噶，嗰啲和尚是可以结婚噶，人哋攞正牌噶，冇嘢噶噃，系咪先？全世界大家接受，点解去到中国大陆一个佛教，就算是商业化冇问题，就算是要搵钱冇问题，点解最后有个释永信？我想问呢个问题啫。 呢个第一就是中国人啊嘅食相同埋赌品同埋暴发之后，喺呢个法国巴黎。去咧呢个买名牌，同埋去到日本温泉酒店，佢嗰个相咧系公开咧都承认系难睇嘅，系嘛？去到呢个咧航空公司地勤 check in， 你迟咗十分钟，班机已经咧系落闸，啲大妈即刻咧系大炒大闹喺个地下嗰度碌嘅。嗱呢个就叫食相，唔出奇啊！你释永信嗰个食相系成个中国而家喺近二十年啊！13亿人三教九流各个行业的食相的一部分嘛，你讲到食相。话第二就冇错，西方国家就有香港好多基督教会都系舐水啦，系嘛？啊，点解嗰啲牧师咧系咁中意埋嗰啲咧啱啱死咗老公啊嗰啲咧寡妇咧，然后咧日日黐夜夜黏咧，系嘛？系跟住佢啊，仲勤過嗰啲咧，保險經紀咧，梗係博佢改遺囑啦。最尾啊，都係呢個牧師咧引導我上天國。於是咧個遺囑改嚇，兩個仔女冇份啦。咁而咧就捐曬俾教會。舐水就全世界都有，但係你中國自稱你係社會主義制度有優越性嘅噃，係嘛？美國啊、英國啊、日本啊、殖民地香港嗰啲教會舐水咧， 佢係資本主義係咁腐朽，你唔係噃？你向來都吹話社會主義有優越性，你係向為人類指明方向嘅噃。最尾咧你要咧係按照中國嘅價值觀啊，係嚟到咧係改造世界嘅噃。所以咧，我唔會怪責啊梵蒂岡教廷啊嗰啲神父有戀童喎，我淨係怪責你啫，因為你話你自己好叻嘅噃，係咪啊？啱唔啱？全世界針對你係有理由噶嘛，因為你話你自己叻曬噶嘛，威曬噶嘛，道德高地噶嘛。好啊，私生子嘅問題啦，喂，而家其實喺大陸啊，呢啲民企嘅大亨啊、上至貪官啊，邊個冇私生子啫？ 唔計 有咗水就有私生子啦。點解有私生子啊？冇錯嘅噃，因為一夫一妻制就係西方嘅基本價值觀嚟嘅噃，就係來自基督教嘅噃。你而家習近平話不接受西方那一套受一套價值觀，你就應該廢除基督教嘅一夫一妻制啦。蔡瀾生前都有咁講過嘅，佢話對於中國男人一夫一妻制係完全不切實際嘅，係嘛？再加埋咧，你而家掃黃啊，佢話佢生前想開間妓院啊。蔡瀾咧係最擁抱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嘅噃，你而家咧要杜絕呢班貪官包括釋永信，哇，170多个私生子，好簡單，你咪將私生子合法化咯，將私生子合法化，你咪將即係將三妻四妾合法化咯，三妻四妾合法化，你咪將杜絕啊，係由美國歐洲傳入嚟嘅西方嗰套價值觀咯，唔止係香港立法會嗰班人啊，係話要。要你特区政府咧，系杜绝 LGBT 啊，佢认为同性恋啊，吓鼓吹呢啲咪同性伴侣登记系令到中国人绝子绝孙啊，啱，一夫一妻制都系会令到你减少咧系生育率啊，你如果全部俾呢班人学伊斯兰，就至少四个老婆，一个老婆一个平妻，好似河东爵士咁，然后跟住两三个一路排落去。咁你中國人嘅生育率咪提高咯，你咪有生產力咯。一夫一妻制你又箍到實，佢有水佢又喺出面揾啲女同佢生，係揀女啊揀北大咧係最有書卷氣嘅嗰啲吹咩？係嘛？你哋香港都包唔起啊，佢包得起啊，係嘛？佢喺呢個北大可能讀宗教史啊，係讀緊博士學位啊，係同呢個咧釋永信咧速夜啊去談呢個叫《金剛經》啊。妙法莲花经啊，讲到咧入晒神迷迷糊糊啊，跟住咧就宽衣解带就合体双修，系咪？因为你一夫一妻制系输入自西方噶嘛，你唔合理噶嘛，系嘛？所以你中国啊，你而家点样样话咩咩恢复打造咩中国三千年五千年灿烂文化啫？得个讲字，好多人都话啦，你既然啊系有诚意啊，系恢复。中国文化点解你唔先恢复正体字呢？点解你用简体字啊？系去镇压正体字呢？你嗰啲书籍点解唔系正体字直排嘅咧？系嘛？所以咧，连中国啊官方佢都唔知道点样样啊去实现佢嗰个中国梦。你个中国梦嘅定义系咩呢？复兴中华文化点复兴咧？咁而家施释永信咪同你复兴紧咯？哦，你又话唔啱啊？喂，大佬，佢真系一个咧商业奇才嚟噶噃。啊、我哋唔好理佢个道唔道德，喂你去做啊！我俾个少林寺你去 run 啦、啊，你香港班文青你去 run 啦、啊，你同我 run 到有30亿美金出嚟，我话你叻，系嘛？你可以上市噶，只不过中国个制度系你搵到30亿美金，人怕出名，猪怕肥，就跟住要攞把刀嚟劏你咁解啫，系嘛？所以释永信完全冇问题、啊，我觉得。佢冇做錯喎， 有問題，好似你話，因為太遲啊嘛，走得 係啦，走得太遲啊嘛。 但許家印個老婆咪早咯，去咗英國倫敦，咁咪可以買豪宅咯， 係 嘛？ 咪就係咯，中國蘇豪潘石屹兩公婆咪早咯，冇事啊，係嘛？趙建華嗰啲咧咪就係走得遲咯，洗頭艇一夜夾翻去咪又變咗罪犯咯，又判13年咯，係嘛？鄧小平個侄孫女婿叫吳曉輝。当初咧系个保险公司买美国纽约嗰个和道夫酒店，系咪又系中国人民吐气扬眉啊？威唔威啊？系咪啊？咁收尾点啊？啊咁而家咪又系18碌咯，咪又系贪污罪犯咯。所以呢个国家，你如果同佢讲道德是非标准咧，吓你自己系攞嚟闭翳同埋攞嚟啊，系咪抑郁嘅啫？你要咧超越呢个国家。 吓嗰个咧道德是非标准，就系用成败啊系去睇呢个民族乜嘢系黑，乜嘢系白，其他概不考虑啊。所以咧就对于释永信咧呢个喺全球化里边吓，嗰啲西方传媒觉得咧，哇咁嘅，哇咁都得，梗系得啦。人民网话俾你听，中国嘅软实力系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噶嘛，系嘛？啊！呢、這个国家何况咧？呢两千年啊，嗰、那个信仰啊，呢、這个都唔使讲噶啦。钱穆啊、余英时啊，呢啲咧都各有探讨噶啦。佢冇基督教，佢各地嘅佛教咧都系世俗化嘅。啲中国人即系拜佛拜观音咧，系为功利嘅，系想咧个老婆生仔，生出嚟要系仔唔好系女，想考试合格，系咪观音借富，全部都系现实嘅。嗱，呢個咧就同佢哋嘅文化基因個 DNA 遺傳有關，呢啲咧我就唔會再嘥口水咧，係去探討啦，係嘛？所以對於釋永信大師咧，我哋由香港個角度 ，MBA 做生意嘅角度咧，我覺得係值得致敬嘅，係叻仔嚟嘅，係嘛？香港人要向佢學習，係嘛？就係咧，成日話大陸冇底線，冇底線嘅人先至係創造財富嘅。先至系创造历史嘅，不过佢唔好彩啫。有底线，有底线咧，系嘛？不及咧系要有长好彩咁重要。 所以好多人咧，嗰啲尤其嗰啲小粉红咧，之前批评阿马斯克啊， 你妒忌啫。 嗰啲私生活混乱啊，又话几个女人同佢生仔，你拼埋释永信度咧，真系湿湿碎。 系啊，呢个吹咩？ 马斯克简直系一个清流啊！如果咁样计， 梗系清流啦。马斯克几廿个啫嘛， 系啊，佢唔多啊。马斯克， 即系而家你全世界都系噶，系咪？你喺度闹 Donald Trump 闹乜鬼啫？你做阿 Donald Trump 啊，三落三上啊，一粒子弹打唔死你，做释永信一样啫嘛。道咩德啊？啊，唔好同我讲道德善恶啊！尤其喺1920年呢、這个叫港版国安法嘅时代，所以咧，全世界嘅华人都要换一副脑筋，睇中国嘅问题要一个唔同嘅标准同层次。OK，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分享，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希望释永信咧早日脱险啦，系嘛？将来咧你有机会平反噶，出一本咧释永信啊，呢个咧叫工商管理与佛学啊，吓嗰个大全都可以咧做到个博士论文啊，你唔好睇小佢啊！啊！你唔好睇小佢，你而家咧当佢落水狗咁打，中国人好多奇迹嘅。佢一反弹，听日咧佢又系大英雄。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啦。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